谢池联系不上肖望云，从前北平一专的电话早打不通了，他只知道学校迁到了古岭，正好离得不算远，便搭车去了一趟。学校迁来多时，稍加打听便知道地址，谢池摸了过去，沿路看到在镇上电线柱上贴抗日画报的一群学生，想来便是艺专的人了。他提着小箱子停在一位女同学身前。你好。 你好。 打扰，请问你们是北平艺专的学生吗？ 是的。 你知道西化系的肖教授吗？肖望云。 知道啊，他是我们的老师。 他现在在学校吗？ 我不太清楚，最近我们都在忙画报的事，好久没看到他了。 你们学校是不是在前面？ 对，直往前走，拐个弯，有个牌子，一去就看到了。 好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 谢池往西径直走去，女同学悄声对旁边的男同学说： 哎，这个是不是就是肖老师的未婚妻？ 有可能哦。 好漂亮啊。 谢池来到学校校务处，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穿白色短衬衫的男老师，见生人来赶忙迎上。 哎呀，你好啊。 你好，打扰了，我来找肖望云老师。男老师看他出神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拖来一把椅子。 啊，来坐坐坐，我给你倒杯茶啊。 不用麻烦了。男老师还是倒了杯水过来，谢池接下放在一旁的桌子上。谢谢。 哎呀，这山里头还是蛮凉快的。哎，坐啊。 不用，我站着就好。 啊，对了，你是从哪来呀？ 南京。 哎，听说南京遭到日机轰炸了。 嗯。谢池看到墙上挂的一幅画，一眼便辨出出自肖望云之手。您知道肖老师去了哪里吗？ 好像是去上海了吧，他的老家就是那里吧。 电话可以借我用一下吗？ 哦，当然当然，随便用随便用。 谢池拨了肖望云家中电话，却无人接，他放下话筒。谢谢，既然他不在，我就先走了，打扰，您继续吗？ 哎，等一等，你是老肖的未婚妻？ 不是，朋友。 你要不要在这里等等呢？或许他过几天就会回来了。虽然南昌也遭到了轰炸，但是我们这里偏僻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 不用，如果他回来，麻烦让他联系我一下，就说我姓谢。 哎，好。 多谢。谢池拎上皮箱离开，走出去不远，男老师追上来。 哎，你等等，你等等，你不会是要去上海吧？ 不是。 那是要回南京吗？ 嗯。哎， 这南京不安全吧？估计接下来应该还会被继续轰炸的。 嗯。 那你还要回去？ 男老师无话可说，谢池朝他点了下头。留步。敌机狂轰乱炸，城里尸横遍野，何方被几个正在布防的中央军拦下。 这边不能过。 何方看着一顺溜的德式钢盔。 你们是哪个师啊？ 一个看上去年纪不大的小士兵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一番。 你哪儿来的？ 88、87还是36？ 问你话呢，哪儿来的？ 小士兵拿枪抵着他。吴连长见状走过来。 做什么呢？ 何峰打量他一番，这气势八成是个长官。 收人吗？ 你要参军？ 对。 哪里人？ 山东。 别人是鬼子的便衣队。 切， 枪打不准，看人也吓。 你， 小伙子有意思，脾气我喜欢，叫什么？ 何峰。 拿过枪吗？ 没打空过。 听见没？我都不敢说没打空过，你小子哪来的自信呢？ 何峰指了指自己的眼角， 这里。 哟呵， 吴连长来了兴趣，坐在旁边的沙袋上。 那就试试你，打不中，你负责把这沙包堆满了。 好。 吴连长抵了下旁边的小士兵，指着远处的木门。他瞥了一眼何峰，故意提高声音：“ 去，那边画个圈，画大点啊！” 小士兵找了块石头，沾点地上泥灰，到木门上画了个大圈。 大不大？ 够大。大个子，打准点啊！ 小瞧我，哼！ 何峰没接枪，笑了起来，从地上捡了块碎玻璃，搁手里掂了掂，忽然用力朝木门一掷，正中圆心。吴连长还没反应过来，手里的枪被他拿过来，嘣的一声，插在木门上的玻璃碎成渣，飞落一地。